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6,210点，升185点；标准普尔五百指数报3,139点，升2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日元106.33，瑞士法郎0.944，加元1.352，人民币7.063，英镑对美元1.248，欧元对美元1.133。澳元兑美元0.695，新西兰元兑美元0.65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63.69美元，卖出1764.74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系为华南沿岸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预测系渐转多云，有两阵骤雨，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炎热。最低气温约29度，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最高1-2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展望随后嘅1-2日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大致天晴。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给中女啊，唔系给轻熟女的信。 踏入三字头的 JW 话呢一首歌是为女生而唱的，希望女生一同成长，一同扶持。而他认为最神奇的事呢，就是填词人是男人，但是就好明白女孩子心里面想紧啲乜嘢。作曲编曲杨振邦，填词陈咏谦，监制舒文。 还好，他已经不再哭，成长一岁一岁那么重。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之一 ，JW 轻熟女。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你见到有人喺度破坏交通灯、堵路、掟汽油弹，甚至打人，你仲可以容忍咩？如果你见到呢啲暴力同违法嘅行为，请尽快喺安全嘅情况下打999报警，或者发信息俾香港警察反暴力爆料热线5333-3103，或电邮至 hotline@police.gov.hk。止暴制乱，共建和平社会。 龙舟鼓响，总有天沦落共享。 啊，加油啊，挣扎啊！ 师兄祠堂明明是夜晚节目，点解你晨早流流对住个窗喺度嗌啊？ 哦，冇，嚟紧端午节要去爬龙舟啊嘛。 但系爬龙舟唔系嗌一二一二嘅咩？ 我知啊， 知你又唔跟翻原本个嗌法咧？ 嘿，我系同我屋企人一齐去睇爬龙舟。边个话我系去爬嗰个啫？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大家 共度端午节，总有你家人。 咦，系咪讲紧我啊？ 敏大人，我有事就嚟癫啊！ 敏大人，我又就嚟忍唔住啦。 Kitty 莫莉，你哋继续冷静啲啦。我已经请咗一位中文大学心理学与性别研究助理教授上嚟我哋嘅最新环节心理食堂，同大家倾下偈啊。 Hello， 今个星期五有我 Dr. Ivy Wong 上嚟同大家一齐倾下性别发展呢个话题。 如果你想知多啲，咁就要留意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2， 香港电台第二台李敏、崔洁彤、 莫莉嘅敏感时刻啦。 啊，真是舒服晒啊。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至十二， 香港电台第二台， 崔杰彤、莫莉、Nell Nell 敏感时刻。 23号呢度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敏感时刻，直播室入面咧，唞一 下先，做咩要唞气啊？直播室入面有莫莉，有 Kitty， 有 Nell Nell， 系啦，系啊，就系我嘅 Happy Tuesday。 系，但系今日因为我哋唞唔到气， 系系啦，今日我哋又继续有呢个制服主题之夜啊嘛， 冇错啦。 咁咧，我同莫莉都好。好窄啊件衫，我哋讲一阵呢，都觉得要好辛苦咧、啊。其实原来 大家估唔到我哋今日佢哋个主题系咩啦？佢哋自从第一日就呢个校服，第二个礼拜就护士，第三个礼拜就摆明 hea 我嘅 OL。咁今个礼拜咧，佢哋就好落力地揾咗一种制服。嚟俾我睇，咁 終於滿意啲啦，娘娘係嘛？ 叫做有做下嘢咯，但我又覺得你兩個唔係好貼題嘅出咗嚟，唔知點解？ 因為我哋唔似嗰個行業係嘛？ 嗱，我就唔開股字啦，因為等陣十點半咧，我哋係二台嘅 Facebook Live 咧，就會睇到佢哋嘅真身㗎啦，大家係啦。咁而家唔開股字。 嗱，我想講咧，呢一套制服咧，著得靚係可以好靚嘅。有時譬如可能喺一啲劇集裏面咧見。到有啲明星著咧，哇！你會覺得哇，好有韻味咁樣嘅， 係 啦。咁但係即係著得唔好嘅時候咧，就好似我哋咁咯，成日喺度吸氣咁樣。 其實呢個工種咧，而家都仲有嘅， 會唔會咁著咧？ 但係我就發覺已經少咗你哋嘅著法啦，同埋係啦，大家叫個名字又好似唔同咗啦， 係咯。我見到佢哋而家個工種有好多都轉咗係套裝㗎。 系 系啊，唔使咁惊，唔使咁惊，我知道唔讲得嘅，讲得住唔使惊，系转咗套装嘅，我唔知道你哋有冇发觉？ 我唔系紧张，我系都系唞气啫。头先瞪大只眼嗰下，我都系唞紧气。 系，同埋我发现咧，真系原来咧，到亲身去试每一个主题或者每一个行业嘅衫嘅时候，先发现每一个行业有啲乜嘢好处，有啲乜嘢唔好处咯。 系、啊， 你仲要谂下，你哋着一阵间啫，人哋翻工着成日啦，起码八九个钟啊，你要谂下。 我而家終於明白一樣嘢啦，做呢一個工種嘅人，我真係好少見佢坐低。 人哋係啊，人哋仲可以健步如飛啊，著完 係啊，行路都還好，坐低啦。 不如你兩個蠢啫嘛，冇人叫你哋試到啲衫咁窄噶嘛，有 size 分嘅，可以揾啲鬆啲噶嘛。 你哋諗住著得靚啲嘛？ 翻工啫嘛，使唔使咁靚要貼題啊？你知唔知明唔明啊？ 唔係你明唔明啊？你咧都。都咩噶？你谂下佢上个礼拜又闹我哋话你 hea 佢，今个礼拜我哋特登着到好靓，佢话你哋唔使咁样，又唔使咁靓。 你着得太靓就变咗唔贴题咯，人哋一个工作嚟噶嘛，你变到咁靓又唔系唔系又唔系好啱，我觉得。 你知唔知其实咧有一个古仔噶，系啦，即系我同阿 Kitty 嗰个唔系太类近嘅，系就系因为我啲衫唔啱着， 咁我 所以我先拣咗呢一套。 咪好蝦人著咯，淨係覺得 唔係啊，因為你嗱，我哋以前見到啊，依啲工種著依啲制服嘅時候，人哋唔係著到咁貼咁窄噶嘛。但我發現一樣嘢咯，我哋同你成日話 Kitty 瘦，著咗依個衫之後，我覺得佢唔係真係好瘦嘅啫。 係咩？你企起身俾我睇一次。 佢都有啲肉地㗎，佢唔係扁踢踢嗰啲人嚟㗎。 唔係啊，佢就係好均勻啊！我好中意佢著呢套衫。 佢唔係排骨人嚟嘅，原來佢應有嘅地方有㗎。係 啊，我知㗎呢、這個。 我平時唔知道，我以為 Kitty 係一個排骨人，你明唔明啊？係係咯，人著咗呢套衫，原來唔係㗎， 唔係㗎， 係玲瓏浮凸㗎。所以大家冇心急想睇啫。 我好熱啊！我估唔到一件咁樣嘅衫係可以著到出曬汗啊！ 佢塊面紅曬啊！你睇你靚到， 因為原來著啲咁簡單嘅衫咧，真係好辛苦、啊。 其实你又 see through 又露晒只手臂 噶咯，其实我真冇谂过，原来着一阵系咁，因为我哋试嘅时候都系几分钟啫嘛，咁我谂住啊，都即系着到拉得埋拉链咁就都 OK 啦， 系咯。 哇，点不知我哋换咗衫几个字之后咧，发现我同莫莉都开始觉得好热啦，我流晒汗咁样样。 所以今次呢个工种咧，即系大家而家都可以上。 上去我哋社交平台估究竟系乜嘢啦。 系、 嗯、一阵间十点半嘅时候，我哋就会有一个 Facebook 嘅 live 喺呢个香港电台第二台嘅专业嗰度嘅。咁、 嗯、 大家十点半之后就可以睇下我同阿 Kitty 今个礼拜究竟系做咗啲乜嘢。但系我想讲咧 ，Kitty 呢件衫试嘅时候咧、啊，我都话佢一定要着呢一套。 系啊， 因为我睇哇，即系我系女仔，仲要系我好少会赞啲女仔，我见到你着呢套好靓啊，你要有嘅全部都有晒，所以你一定要着。 靓啊靓，翻工着唔着到咧？你谂下。你竟然聽莫莉講啊 ，Kitty， 吸引其他公眾嘅人。 但我想講莫莉嗰套咧，雖然同我嗰個款式咧都好唔同，但係咧佢又有另一種韻味嘅喎，即係好似好舒服、啊。 莫莉不嬲有好獨特嘅自己嘅韻味㗎。系啊，识得欣赏就识得欣赏，唔识欣赏就唔识欣赏噶啦。 即系好似青春啲嘅个感觉，即系因为我觉得我拣嗰款咧就传统啲嘅，系啦。但系莫莉拣嗰个咧就青春活泼啲。 系系啊，我嗰个咧就我觉得啊，即系之前曾经睇电视见过咧，有啲肥人着都好可爱嘅，可以 系 系啦。但系如果肥人着 Kitty 嗰个咧就唔 系 好得啦。 一首歌时间之后翻到嚟敏感时刻， 系 好难透气，真系。 我点解有几窄啫？呢件衫，即系 Kitty， 我都从原谅去窄啲。你真系唔系好窄 嘅 啫。 原来我呢个位系好窄嘅，我系呢一个位令我透唔到，系个胃腩位咯。 系咯， 因为你啲楼喺侧边系嘛？ 系啊，可能系跟住同埋呢件衫。 佢有冇今日有冇着错啊？ 今 日 着 今日着唔得错啦啩？ 我想讲样嘢俾你哋听。头先我喺厕所嘅时候换条裙嘅时候，我都有一下自己讲：，咦，条裙前面定后面噶？诶，是但啦。 其实咧，呢个月我叫你哋玩呢个咁嘅制服诱惑。其实你哋用咩心态、用咩谂法去揾啲制服出嚟嘅咧？吓？ 用啲咩心态？ 谂啲工种啊，系咯， 系 咯，因为其实仲有好多工种要着制服噶。 都系嘅。嗱，首先咧，有啲就系私心嘅，即系觉得呢啲制服好靓啦，即系会好想，即系细个嘅时候有谂过，因为即系着得咁靓而去做呢份工，咁到到最后冇啦， 系， 咁所以咧就有少少想即系试下嗰 个 感觉。 呢个一定系你讲嗰个护士啦， 护士啦， 系 啦。 咁我覺得你兩個著咗護士都 OK 嘅， 咁好過校服嘅。 唔係校服就大家嘅童年回憶，每個人都著過校服㗎啦，基本上係咯。咁我覺得都我可以接受嘅校服就。 而今次呢一套咧，我覺得其實就係、是。其實應該多嘢講噶，我覺得呢個職業，因為佢哋見嘅人有好多， 係 啦，即係每一日都見好多唔同，即係林林種種嘅人啦。 同埋呢個行業嘅興衰啊，一路都由歷史帶落嚟，其實大家咧都好熟悉嘅。 係，我相信每一個人都會 唔會唔去未去過 咯，一定會去嘅，係啦，係 啦，係。所以我哋會為咗呢個嘅工種先至去揀呢一套衫嘅， 係 啦， 係啦。咁點解上個禮拜你哋會 hea 我揀 OL 啊？ 唔係 OL 有好多辦公室嘅嘢會同。大家讲噶嘛，呢个都系因为话题上面，所以我哋先做嘅啫， 冇错。 所以因为话题， 系啊， 唔系因为个衫。咁大家最想睇嗰啲又会唔会有机会睇咧？嗱，我见到网上面有啲朋友留咗言，好想睇你哋着某种制服噶噃。 但系其实咁嘅，如果今个礼拜你都多人睇嘅话，咁我哋下个礼拜最后一集 就 顺 势咯。 六月最后一个礼拜噶咯， 下 个礼拜， 下个礼拜最后啦。 系啊，但系有咩？仲有咩制服你哋真系好想着嘅咧？我觉得。即系我哋喺几个礼拜里边冇着到嘅，系啦，未着嘅。 其实空姐我有少少想嘅， 因为大家好想睇你哋扮空姐啦，系啊。 但系空姐我之前拍嘢都有试过着嘅，但系你话好成 full set 觉得好象征嘅咧，就真系未试过。 系，我有谂过做消防员啊。 消防员我都着过，我想试。 你都着过啊？ 我着过啊！我有一次去做访问咧，访问一个女消防员，咁跟住佢俾我着嗰啲真系黄金战衣啊！哇， 应该好热噶。 又佢嗰个女消防员着咧就好有型啦，即系队长咁样啦。我着完之后咧，好似火星任务咁。 因为衣不称身， 即系好似上去种薯仔咁啊！你明唔明啊？个样完全系着起龙袍唔似太子，同埋好辛苦，所以我真系好。敬佩佢哋，佢着嗰套衫系呢士卅磅咯， 你仲要入火场去救人啊？谂下又热又焗又重，系啊， 所以我就想知道究竟佢哋套衫个质地系点啊？着咗上身之后个活动又系点啊？同埋你仲要加埋装备咧？你着到衫已经咁辛苦，何况啲装备？ 系 啊， 其实我觉得警察制服都辛苦噶，其实都揽咗好多嘢喺身。 系啊， 系啊，点解你又着过嘅？ 好耐之前拍嘢着过。 我系啊，因为我记得我拍戏咧，如果要着警察制服系要申请嘅，又要个演员 fit 好。好晒，着好晒，整好好整齐，影张相俾佢哋 approve 得唔得噶？ 哦，系噶， 系啊，我哋所以所有嘢不能系带错着错噶。 啊，我谂到一个，我都想着嘅就系律师，我想试下戴嗰个假发。 嗰个叫法官啊， 律师都有， 律师都有假发嘅咩？ 律师有， 嗰啲要大律师， 大律师咯。 系，但系同埋好似话而家以前咧就系佢哋 keep 住都会戴嘅，但系而家就可以戴可以唔戴咯。 系， 系啊，上次我都有讲咧，话原来好耐好耐以前点解会有戴个假发咧？啲律师就系佢希望即系啲法官啊或者陪审员唔会因为律师嘅一啲外表上嘅差异而有一啲即系自己可能主观嘅影响。 睇你个样唔顺。 困難咧，即係莫莉唔好做律師啦。 所以笠住個錯， 我堅持做法官 咁。係啦，如果莫莉咁樣鏟青去幫個client 辯護，可能就會影響咗。 咁、其實有可能㗎，我覺得呢個嘢係會 make sense 嘅，因為你外貌咧係有時影響咗人哋對你嘅觀感。 係啊，所以咪有埋嗰個黑色嘅袍咯，即係連個衫都即係好似一視同仁。 但係有咩用啫？個樣都仲喺度㗎嘛。其實個個戴咗個假髮都樣衰啊，係冇分別。 所以就係頭先 Titi 話齋想一視同仁咯。我亦都諗到一個啦，我想扮嗰啲天線得得 B 啊，即嗰啲咧， 即卡通人物 係嘛？嗰啲叫制服咩？而家你 cosplay 啊？ 誒，你主題公園嗰啲咪叫制服咯？ 哦，好，哎，又俾你講，又俾你講，嗰啲都係角色扮演啊！主題公園 都係制服， 主題公園啲員工先係著制服啫嘛。 佢都係演員嚟啫嘛， 佢嗰啲係佢個演員係角色扮演嘛，演員咪戲服咯， 戲服 係啦， 戲服係啦。因為我覺得去到主題公園或者講緊我哋以前睇嘅卡通，應該都好笑嘅，係啊。因為我細個嘅時候，我都啊，仲有啊，誒，港姐啊。細細個嘅時候咧， 港姐嘅制服即係咩啊？即係三點式係咪？ 港姐三點式啦，晚裝啦， 衣領闊咗出去喎， 或者亞洲小姐嗰啲咧，即係要全部 up 曬嘅。因為點解咧？細個嘅時候好多女仔，我相信有八成嘅小朋友女仔咧，一定會自己冚住自己張被啦，喺個 sofa 度喺度行咧，揸住條藤條咧， 扮加面啦， 係啦，就一定會係嘗試呢一樣嘢 嘅。我見而家真係有得賣喎，嗰些嘢 係咩？ 係啊， 嗰啲官州街都有得賣啦， 小朋友啊，佢官方嘢添啊，仲要， 我以為 Elsa 先有添， 係官方嘢有得賣，我見過，係啊，係啊， 哦， 係啊，但你有冇幻想過去參選咧？莫莉， 好怕醜啊，其實，其實最驚係啲朋友同學見到你， 唔係，我就係覺得一樣嘢，我做咩要著三點式咁樣，仲 俾你睇， 俾大家睇啫， 你對身材冇信心啫， 你咁正，係咪先？咁正，我做咩要俾大家？ 做咩要益你啫？ 如果大家 咁，你會唔會去游水啊？ 誒，係啦，大家有興趣咪？沙灘撞我咯，又 係 一件事。 你估你發哥 一條抹香瓊割錢啊！莫莉， 你知唔知我細個游水嘅時候，真係有人話過：哇！你成條抹香瓊咁樣， 衝咗上我。 好啦，咁啊，而家咧就嚟到十點半新聞啦。我哋係咪應該公布我哋今日嘅題目係啲乜嘢咧？因為陣間咧新聞或者播歌嘅時候咧，關呢個公眾事嘅朋友都可以打電話嚟18723888同我哋傾下偈嘅。 係啊，講下關於個工种嘅事嘅， 冇错啦。咁我哋今次拣咗嘅工种咧， 就系 酒楼嘅之下，所以我哋系着咗旗袍嘅。 系啊，阵间十点半大家就睇到佢哋嘅 live 嘅啦，二台 喺二台嘅 Facebook 嗰度。 系啦，咁啊，所以再讲多次啦，我哋喺十点半嘅时候啦，就会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Facebook 嗰度会有 live。咁同一时间新闻同歌嘅时候，大家都可以打电话上嚟讲下关于之下就或者酒楼啦， 酒楼嘅一啲工作啊经验啊等等， 或者饮茶嘅时候 系啦，有咩趣事啊，或者有咩辛酸啊，都可以讲。我哋听噶， 系啊，咁啊，一阵间就再同大家见面啦。 我叫某某，志气傲有，世界笑我丑，改改生命，让我入流。我叫某某，每套战斗难受亦接受，连赛事大气候着不厚。天生别人坐地，天生别上有声，天生跟河里似车，天生别人怪奇，天生就没法比，天生行为最绝技。却怕太自然就眼圈太大，姐姐披上扮装正常。我叫某某，永无朋友，无浪漫的好，勤力就是以后快引诱。天生孽缘错定，天生面上有星，天生银河里似星，天生魅力怪奇，天生就没法比，天生行为最绝技。飘忽的我，自由得不羁，任意。 角最闪烁吧，大气浩瀚，真别真假，会去错过白昼之下，渺小光环也很静迷上。飘忽的我自由得不羁，爬上的风不再自欺，别离手指指向别人这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全国人大常委会发工委联同国务院港澳办、中联办在香港举办了12场座谈会，听取香港社会各界对港区国安法草案的意见，来自多个界别及社会团体、地区团体的120名代表人士参加。根据中央电视台播出的片段，港澳办副主任张晓明、中联办主任骆惠宁、全国人大常委会发工委副主任张勇都有出席座谈会。报道表示，与会人士一致支持港区国安法，认为制定之后将会堵塞香港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的法律漏洞和执行机制的缺失，有利于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与会人士普遍希望尽快颁布实施。首批经领取补习月计划工资补贴的雇主名单寻日出炉，职工盟主席吴敏仪说，有受到放无薪假影响的员工反映拎不足9000元的补贴，只是拿得略多于一半，质疑有雇主从中剥削。香港中小型企业联合会荣誉主席刘达邦认为，相关雇主的做法不合法，员工可以向劳工处投诉。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预期最终批出超过810亿元的补贴，但只要雇主同自雇人士合资格，经审批之后都会发放款项。社工刘家栋涉及在去年7月光复元朗示威行动中，因为阻碍警方，早前被裁定阻差办公罪成，判监1年，今日在高等法院获准保释，等候上诉，需交付100,000元的现金保释，每星期2日到警署报到，不准离开香港，并要交出旅游证件。刘家栋表示，自己案发的时候并无暴力行为，被判监1年是无法想象。塞尔维亚网球员、世界排名第一的祖高域确诊感染新型肺炎。祖高域表示，由克罗地亚返回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之后接受检测，确诊感染新型肺炎。发言人又表示，祖高域暂时未有出现病征。较早之前，祖高域带同家人出席在克罗地亚举行的亚德里亚巡回赛表演赛。这项比赛由祖高域筹办，但参赛的保加利亚球手迪米道夫和克罗地亚的戈力同时确诊感染新型肺炎。祖高域随即离开克罗地亚，返抵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之后接受病毒检测。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6,221点，升19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143点，升2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日元106.19，瑞士法郎0.943，加元1.35，人民币7.06，英镑对美元1.252，欧元对美元1.135，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65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66.89美元，卖出1,767.81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是渐转多云，有两阵骤雨，明天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炎热，最低气温约29度，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最高1-2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展望随后的1-2日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大致天晴，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做每样嘢都有代价，尤其系违法行为。参与暴动，最高判刑10年；参与非法集结，最高判刑5年；藏有攻击性武器，最高判刑3年；袭警，最高判刑2年；刑事毁坏，最高判刑10年。做之前谂一谂，为自己、屋企人同将来谂清楚后果。犯法就系犯法，一定要负责。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唔知佢老婆出 trip 系咪带住佢个样嘅公仔嘅咧？ 带着我的旅行娃娃，兑现你心里希冀才归家。你走过荒野山岭和低洼，挂念那舒适的沙发吗？我在家中为你备好热茶。中几多变化，迎面多少风雨，不必惊怕。 爱一个人应该鼓励佢追逐自己想睇嘅世界嘅，但如果对方真系离开自己嘅范围，又会唔舍得。罗力威今次发生旅行娃娃，化解矛盾。作曲罗力威，填词方浩权，编曲谭健文、罗力威 Pandora， 监制谭健文、罗力威。 我等你。总有时孤单，世上那种爱可以无伤疤。 上榜暂时2星期，上升4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16位，罗力威《旅行娃娃》。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喂 ，Kitty， 我觉得你今次拣衫拣得几好喎、啊。 莫莉，我都觉得你着得好靓、啊。 靓你个死人头！你哋两个今日摆明吃我。 冇啊， 我哋尽咗力噶啦 ，Nell。 大家唔该上我哋二台嘅 Facebook Live 睇下佢哋两个系咪吃我啊？ 咁、啊、我哋再努力啲啦。如果想知道我哋仲会着咩衫，咁就要留意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2，香港电台第二台， 李敏、崔杰同莫莉，仲有 Nell 嘅敏感时刻。 你哋试下再吃我咧，你就死俾我睇。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2， 香港电台第二台， 崔杰同莫莉 Nell Nell 敏感时刻。 10:30新聞之後翻到嚟咧，就係香港電台第二台嘅敏感時刻。咁咧喺我哋啊二台個 Facebook 嗰度已經有一個直播啦。Hello， 係啦，大家就睇到佢哋兩個今日咧就係扮呢個制服，又話咧就係知客嘅酒樓知客。佢哋話 係，或者有啲人咧喺網上都提一提我哋話，有啲就會叫佢做知客，有啲會嗌做公關嘅酒樓公關。 咁今時今日其實係一個 reception 啦、接待員啫嘛，係咯。咁我記得我哋細個去酒樓咧，大部分咧啲酒樓之客咧都係著中式衫嘅，係啦，就多數都係旗袍啦。咁我形容俾我哋收音機旁邊嘅聽眾聽下先啦，冇睇緊 live 嘅。咁啊 ，Kitty 咧就著咗一條紅色嘅蕾通花蕾絲嘅旗袍， 真係好正佢。 係啦，上半橛咧就係透都可以 see through 嘅。有少少小魚尾嘅，我就喺度諗下啦。如果真係一個酒樓之客著咗依條咁嘅衫，點企8個鐘咧？ 唔係啲人，我 仲要點騰嚟騰去咧？ 3、4、8兩位，3、4、8兩位。 如果我真係嗌緊飛嘅話咧，3、4、8唔要啊！你俾咗張飛我啊，再繼續喺度等。 我覺得啊 ，Kitty 似結婚新娘敬酒差唔多咯。 其實我都覺得呢條係有少少似新娘裙。 係咯，邊似知客啫？ 哇，都好～ 難揾嘅，其實而家知客嗰啲衫， 知客都係一條係闊身少少嘅旗袍噶嘛，同埋冇咁長，我哋又唔會著高踭鞋啦，好明顯。 我唔會著高踭鞋啊！ 點行啊？你知客要大位嘅喎，你一日行幾多轉啊？ 哦， 你諗下， 應該唔會係 以前我哋見到有知客嗰啲酒樓係好大間嘅，如果唔係點會有一個咁嘅崗位喺度咧？係咪？ 但係點解要著旗袍咧？其實本身 因為你係歷史遺留落嚟嘅咁酒樓啊。中式酒樓嘛，係咯，咁中式酒樓嗰時真係其實你講酒樓其實係好遠歷史已經有噶啦。 但我想話咧，我細個去飲茶嘅時候咧，我都好記得一間酒樓啦，即係係啦。我唔讲名啦，咁嗰间咧都系大型酒楼嚟嘅，咁我好记得咧嗰啲姐姐咧，佢嗰条裙个叉系去到好高噶。 咪点行路啊？你行快，你行大步啲俾我睇啊！ 我慢慢啦。 大家喺 Facebook 拉嗰啲睇住佢行，你行。 我而家行。 头先阿 Kitty 啊出嚟开门俾我啊，我等咗几耐啊？我话吓，点解耐过平时咁多嘅？睇住佢远远喺度噶咯。 系，小心啊！小心啊！小心啊！ 你行行到大步大位啊？ 最大步系点样噶？你试下。 你睇下，你都擘得唔大步，点做嘢啊？ 我系负责叫飞嘅咋，我叫飞嘅咋。负责 叫 number 系咪 啊？咁由莫莉负责带位啦。 系啊，一二八号陈生六位嗰啲咁，即系嗌。你嗰啲而家个个好有钱啊，请咁多个人。你唔覺通常以前真係啲酒樓比較大啲噶嘛？我哋細個嘅時候冇。 但以前真係嗌飛就一個，然之後大位係另一個噶嘛。 係啊係啊。 多數咧即係我話著好高叉嗰啲姐姐咧，就淨係負責企喺 reception 嘅啫。係啦， 同人傾偈 嘅 啫。 要嚟靚嘅。 擺 reception 要嚟靚啦，係咪？我呢就要嚟拍。 误会咗我意思啦！ 你话从话误会， 因为咧莫莉嗰个款式咧就系真系方便行走啲嘅，佢嗰个系两件套嚟嘅，因为 莫莉好似一啲文初小凤仙装，我头先翻嚟佢系冇扣颈喉钮嘅，好似咧就俾阿大少卿博完咧出嚟要喊，跟住就打风落雨啲草就会嚟隆嚟隆咁嗰啲啦， 把纸遮嗰啲， 跟住就有咗啦， 佢就着咗粉红色嘅衫同粉红色嘅裙。哇！咁你企起身俾 Facebook Live 嘅觀眾睇下先啦。 我就話啊，其實咧，佢呢一間酒樓應該係潮式嘅酒樓，即係潮州菜。 都有啲好中式嘅酒樓會著呢啲小鳳仙裝嘅，呢啲小鳳仙裝係比較傳統嘅。 其實都好靚，我覺得呢個咧小鳳仙係著得年輕啲咯，感覺即係旗袍就可能係女人味啲嘅。 同埋阿莫莉呢個顏色粉色咧，又好似妹妹啲啊，青春啲啊，咁執翻兩條辮仔咧，都幾似。幾似小妹妹嘅後面睇， 前面就睇個大媽白後生， 佢仲有 baby fat 啊嘛。 係啊，顏色真係好緊要，因為我記得試衫嘅時候咧，莫莉好似有試過一套紫色噶，即刻咧老十年咯，即係呢一套粉紅色咧係後生好多噶。係， 因為佢粉色係覺得佢年輕啲啊嘛，話曬啲叫 baby pink 啊， 係咯。同埋其實我唔係冇試過 Kitty 嗰啲嘅旗袍嘅，只不過咧我發現咧所有嘅旗袍咧都係著唔到，唔啱著，係啦。 我哋招人咗架， 我覺得其實 出面望住我哋， 我翻到嚟好似見鬼咁，你知唔知？你兩個俾個滑板，你哋碌過就好似大師咁， 就 碌咗佢。 係喎，我用張凳啊，你跪喺張凳度啊，而家 張凳咪喐得咯，係啊， 似唔似？唔係咁啊！嗱，你繼續講嘢先， 你要點啊？我講咩？係咯，唔係我真係佢兩個唔似咩？係啊， 咩事？ 莫莉去推凳啊！你兩隻係論盡鬼咯！ 整爛咗套衫就大件， 唔係。 所以其實咧，如果即係講翻呢個工種啦，要著到咁靓去到即系又要工作喎，认真地工作，其实都几辛苦。 系啊，所以人哋唔会着到咁窄噶，人哋嗰啲系着松少少。 我哋贪靓，我哋就谂住咧 fit 身。 我咪话你哋唔贴题咯，你话明系知客，你哋好似结婚咁咧，系又话女鬼嚟扮女鬼，我觉得仲智啲。 咁不如我哋今日转题目讲鬼故， 唔系， 或者讲捉鬼。不过我头先都有讲咧，而家有好多咧已经将旗袍，可能真系想大家着得舒服。 跟住咧，又或者咧，即係大家都可以活動嘅時候都會自如啲嘅關係咧、嗯。所以而家有冇發現佢哋通常著咗啲黑白色嘅套裝、西裝褲？ 因為我覺得知客呢個工種已經好少著旗袍啦。因為我覺得真係其實真唔係唔係太方便啦，而來做嘢，同埋可能有時做旗袍，通常啲用嘅布料咧唔係咁襟啊。你成日要換要洗咧，其實好容易折舊啊嘛。係咪做親旗袍通常都用啲靚啲嘅料啊？多數係絲啊咁噶嘛，係、咯。即係有時都有啲粗衣麻布嘅旗袍嘅，但係好似好窮咁啊，咪即㗎。 哦，都係。係 咯。 但你知唔知咧？旗袍呢樣嘢咧，或者小鳳仙嘅嘢咧，我由細到大都唔中意㗎。 點解咧？ 因為我一來我覺得好似好古代人啦、二嚟跟住到大個嘅時候，我覺得有啲人真係好靚，但係有好多人都係著得唔靚啦，又或者好蝦人著。咁我就知自己身形之後，我就更加知自己唔會著㗎咯。 係、所以其實我覺得因為你冇去揾一個好好嘅師傅同你做一件好適合你身形嘅旗袍啊，系啊，因为旗袍咧系做到咁贴身咧，其实系要真系因应你嘅身形，帮你量身去订做先会啱噶嘛。其实如果真系一件好 fit 你嘅身材嘅旗袍咧，你试身同埋你真系着嘅时候换咗个内衣，连个胸围换咗都未必 fit 得好靓噶啦。 真系要贴到 系啊，因为要每一款每一寸都系咁。我成日以前咧做选美啲女仔，佢哋嚟试旗袍，我就话度身嘅时候，你戴咗你要戴嗰个内衣、胸围、底裤都着好晒、你用翻你做你真系着嘅时候，都系要着翻呢个内衣，因为你。有陣時個胸托高一啲，托低啲，或者你個 pad、你個 pad 係墊得厚啲、薄啲，成件事已經唔同曬啦。所以我覺得旗袍係可以好展現中國女性美嘅。咁我覺得 Kitty 其實著得幾好睇嘅，撇除佢唔貼題之餘，佢其實咧真係玲瓏浮凸，我又睇唔出 Kitty 咁玲瓏浮凸㗎，真係。你俾多次大家睇下啦。 唔係，其實係呢一條裙嘅剪裁好啫，係咪咧？ 唔 係，剪裁得好 咧。嗱，起碼有腰，嗱個 pad pad 咧。有肉得嚟又唔过大喎、 啊，系咯，又唔腍喎， 系啦，上边又有喎、啊，我唔知佢系托出嚟定系真系有啦，起码望落去好玲珑浮凸，好凸显到中国嘅女性美嘅。 我哋讲下二台直播嗰个 Facebook Live 入面啲人嘅留言啦，有听众就话：哇 ，Kitty 大喜之日啊！ 系咯，好似结婚系嘛？ 系有啲就话：喂 ，Kitty 你身材真系好好， 系 啦，你都见到， 系啊， 哇，点会睇唔到啊？系咯， 跟住亦都有讲阿 Leo Leo 今日咧个 mask 好靓， 系啊，其实我今頭先入嚟嘅時候，我已經賺咗呢個 mask 好靚 嘅，我個 mask 係香港冇得買嘅出邊。 但我想講咧，如果你話我哋做 DJ 或者做電台口才要好好咧，其實我覺得呢、這、一個即係我哋今日扮演呢一個嘅知客或者呢個嘅公關，佢哋嘅口才都要好好。 哇，係噶喎， 因為你有時遇到啲無理客人，其實佢哋都好慘噶喎。我等咗好耐，即係仲未到我啊！佢遲你咁，我入咗去先嘅。咁好多我以前細個咪就係見到嘅。 係啊係啊，但係佢哋同啲客咧又會打好。好關係，即係有時候你知道啦，中秋節又會買月餅啊，端午節就嚟到又要買粽啊咁樣咧，所以其實佢哋我記得我細個啦，即係我媽咧好中意去開嗰間酒樓就係嗰間酒樓，即使屋企樓下有三四間都好啦，咁好似覺得 有親切感啊嘛，係 啦，好有親切感嘅， 係啊。咁但我覺得咧，去開熟嗰啲咧都係好啲嘅，因為有陣時咧真係熟咗咧，就質質薄，可以唔使排隊嘅。你冇發覺？你有冇試過咁嘅優惠先？ 嗱，對唔住，係有嘅。係 咯，我都認，我都有。係 啦，係啦。咁咧，佢哋但係咧都會好聰明地，即係唔會俾其他客人見到嘅。即係佢都會俾張飛你啦。 唔係喎，俾飛啊，仲要。 係啊，即係佢做戲做全套㗎。 唔係喎，我嗰啲重醒啊！啊，你個朋友到咗啦，喺裏邊，使唔使俾飛啊？ 有，係啊。 系咯， 系啊，所以就话佢哋口才要好叻。咁如果有人撞破咗就话，喂，点解粉红色衫嗰个男仔会快过我啊？我喺度等咗成九个字啊，你都未俾我入去。佢啱啱嚟嘅啫，我睇住噶，我仲见到佢头先同个 friend 讲话，得啦，有位啊，咁样。咁你去即刻咧就要好腦筋急轉彎，急轉彎就要去諗一啲嘅藉口啦。唔係佢朋友已經啊嚟咗好耐㗎啦， 佢打電話訂咗台㗎啦，或者講 係啦，即係就要揾好多嘅藉口。所以我覺得佢哋好叻。又或者除咗 sell 嗰啲粽啊、月餅嗰啲之外咧，即係酒樓入面有啲乜嘢賣唔曬嗰啲咧？ 哦， 有咩龙虾特价？ 嗱，你平时享有 V I P 嘅优惠，就系要有呢啲嘅付出噶啦。 你要唔要蒸条鱼啊？ 系啊， 条鱼好新鲜，即系会有呢一啲咯。 系 咁，同埋咧，客咧有好多又好冇品噶。 系 咁，不如咁啦，我哋而家播一首歌啦。咁、一首歌嘅时间咧，大家都可以打翻上1872388，因为无论咧嚟咧又识得啲朋友系做公关或者知客啦，又或者 reception 啦，其实系餐饮业嘅接待员啦，系啊。 又或者飲茶嘅時候，你有冇見過一啲咧？即係你自己都覺得好猛啊，或者你就係嗰啲好乞人憎嗰啲茶 客，係 啦，大家都可以打電話上嚟同我哋講嘅。呢首歌咧送俾你哋，因為呢首歌咧好切合我同 Kitty。 你講多次嘅電話話俾人聽啦， 1872388。咁啊，二台嘅 Facebook Live 咧，而家咧都做緊直播嘅，大家可以上去二台嘅 Facebook Live 嗰度睇我同 Kitty 究竟著咩衫。 本應相忘，本應相襯，命裏注定同行，卻未能捨不得盼望，巴不得一世，唯願抱緊眼前人，匆匆一世，深深一吻，就似以後無從愛別人。有你得天所近，爱你就算将跌入永远黑暗，但这一刻抱紧多么确实，无用再觅寻，浮沉人在世，快乐循环又伤心。 嗱，啱啱听过嘅咧就系梅艳芳妹姐嘅抱紧眼前人，亦都系咧大闹广昌隆嘅 博烟之扣啦，你 我都系大闹广昌隆嗰个周海媚姐靓到， 系啊，三把遮啊， 我 系 八丈棒， 真系你 大富翁，都真系好靓。我想讲周海媚嗰阵时， 系啊，个个都好中意佢啊， 系啊，其实着呢啲中式衫咧，看似容易，其实都唔系容易嘅。头先我讲。真係啲內衣啊，各樣嘢係差少少就咧，就已經有好大分別㗎啦。我唔知記得有冇講過俾你聽，我試過一次做選美啊，咁啊國際選美啊，有啲外國女仔嚟要都要著旗袍啊，因為喺香港選。咁啊個大溪地小姐咧係冇胸圍㗎，佢真係戴 耶 殼㗎，係 啊， 係啊， 即係平時都係嘅。 係啊，佢話佢未戴過胸圍啊，醫生人佢真係會戴耶殼㗎， 嚟咯。 係啦，咁變咗真係就要去度身做旗袍喎。咁啊度身嗰啲中嗰啲裁縫師傅。好尷尬，因為佢冇胸圍，係啊，就要幫佢度咯。咁就話你要戴胸圍先會托得個胸靚啲喎。 咁係咪戴耶殼喺裏面咯？ 咁啊唔係，梗係啦。咁結果佢都真係真胸去著咯。但你知道外國人身材比較豐滿啊嘛，咁你可能生得低啲，咁你係咪要托翻高啲先靚噶嘛？咁變咗又冇辦法啦，冇啊，咪有得去係嗰度就喺嗰度啦咁樣咯。變咗有都好笑嘅，因為佢哋未著過中式衫，亦都唔知個內衣係咁重要咯對旗袍。以前嗰啲古嗰啲四五十年代二三十年代，佢哋要著埋腰封噶嘛？ 系啊系啊， 系咯。 但系咧，我就以為即係以前睇小芙蓉啦，就話啊，唔知會唔會係有古典味或者好有氣質。 文初裝已經算舒服啦，呢啲咁嘅小鳳仙裝好似摩呢啲， 唔係唐裝衫先舒服咩？又可以乘涼又低胸啲。就揾件衫披住个膊头就得啦。 唐装衫即系嗰啲短打啊，你讲 系啊，好性感。 短打系佢叫磨谷啊、磨米嗰啲先着嘅啫，你系小姐嚟噶嘛呢啲？ 咩啊？ 你硬系要，你硬系要 飞都系着低胸嗰件。 唔系啊，莫莉讲唐朝， 唐朝。 唐朝就讲唐装，以为你系打功夫嗰啲唐装。 系啊，唔系唐朝，唐朝。 你又想做唐朝豪放女？真系，你又想着低胸，跟住撒晒嗰啲啊？ 我喺唐朝嘅时候啊，一级大美人嚟噶。 因为杨玉环啊嘛，杨玉环都肥过你嘛。 系啊，可惜我自己生于呢个二零即系二十即系二零二零年呢个世代。 我爆你自己几时出世？ 你点知你前世唔系经过嗰啲年代嘅啫？ 哦，可能系噶， 系咯， 可能嗰阵时我都系大富人家嚟。 系咯，系啊，跟住被人五马分尸咯，猪狗族嗰啲咁咯。 但系咧，我就觉得即系各花入各眼啦，我就以為咧係即係譬如你個樣子要中式啲，跟住著起唐裝咧就會更，或者呢啲旗袍咧就會更加即係有個古典味啦。但係我真係睇過套戲咧，見過 Anne Hathaway 著一套旗袍咧，我仲好記得好似綠綠啲藍藍地色嘅，哇好靚喎！ 同埋睇你而家用啲咩物料啊，可以啲新鮮啲嘅物料，或者可以做短嘅，其實都可以好時尚嘅。 我想问你个问题啦，旗袍系咪算唔算系呢个所有服饰里面最难着嘅衫之一呢？ 其实我觉得每个女仔就算肥瘦咧，都可以度身去做一件好适合你嘅旗袍嘅。系啊，其实系我觉得有阵时我嚟开门口几好嘅。当你谂唔到着咩衫嘅时候，有阵时去宴会咧，你有件旗袍，不论长同短啦，你着出去点都唔会错嘅。尤其是中国人着咗。 我有个笑话提供啊，不过我唔知道你哋会唔会笑咧，就系有一次。咁我去即係拍戲做 Calife 啦，咁你知道我哋啲冇即係唔係主角嘅朋友仔咧，可能都要自己帶少少衫，因為即係。In case 啲服子冇咁多衫預備啲閒人 嘅，冇錯啦，係啊，就係啦。咁嗱，但係件事咪發生喺我身上嘅，我都係睇到隔離發生嘅啫。咁咧就有個阿姨咧，佢嗰日就去即係飾演一個角色咁啦。其實普通可能係一個即係路人嚟嘅啫。咁但係就叫佢著得斯文少少，即係可能啲商業區出面咁啦。咁跟住咧，佢去到嗰個片場嘅時候就攞啦，即係負責嘅人員即係可能咧，你手下咧就話點啊？你帶咗咩衫嚟啊？ 咁 跟住佢咧，首先就自己著咗一套咧，就係好玲瓏浮凸，即係好貼身嘅衫，就已經好唔啱啦，係啦，因為佢胸前都好偉大咁啊，太突出啦，實在。咁然後咧，佢就攞咗一條咧 one piece 嘅裙出嚟，咁啊，好似好斯文咁啦，但上面咧完全係珠片嚟嘅，即係啲去飲嗰啲嚟嘅， 唔會喺日光日白著啦。 係啦，好誇張啦，跟住話唔緊要，我仲有一條。跟住佢就攞一條旗袍出嚟，跟住然之後做緊 nail nail 嗰個位置嘅人咧，即刻反曬眼，你跟我過嚟啦。 结果都要找衫俾佢 换啦。你点会带条旗袍嚟噶？咁但系咧，可能在于佢嘅心目中一条斯文嘅裙咧，就系、是、即系可能系旗袍款嘅裙、啊。 但系旗袍对我哋嚟讲系都系偏隆重嘅，我觉得喺今时今日系咯，都系一啲隆重嘅服装嚟噶嘛。 咁你谂下，譬如喺一个戏里面有个路人穿住条旗袍喺后面行过，其实系好抢风噶嘛。 通常因为穿旗袍嗰啲咧，你一定会有个房车接你噶啦，个感觉上面。 系喂，你谂下嗰啲老上海师傅啲手工真系一针一线，唔用衣车去做一件旗袍出嚟噶。其实嗰啲咁嘅裙边啊，咁咧，其实我觉得而家可以新鲜啲咧，穿件旗袍，啲、嗯、裙边可以撞下色啊，就会时尚好多噶啦嘛，唔使好似摩呢咁衬晒色。 整一条旗袍， 佢、 嗯、 又有单裙、双裙、三裙，可以裙好多条噶嘛。 咩叫三裙啊？ 即系嗰啲裙边，而家你咪得一条嘅，你个裙边啊？ 哦哦，即系个领啊！ 唔系啊，同埋呢个边都系，即系呢个裙边啊， 呢、這个裙边， 系啦，摩呢扣攞个位都有噶嘛，呢啲咪叫裙边咯，就单裙啊，可以双裙啊，三裙好多个裙法噶。 哦，原来系咁。 个裙边系起咗好大嘅作用噶，而家个旗袍嗰度个装饰上边，同埋粒钮又系好重要啦。啲钮系咪要用手做噶嘛？呢啲中式钮。 哇，咁呢个我哋啱翻嚟可以学多少少喎。 好啊，咁而家先听一节11点嘅新闻，咁啊新闻嘅时候大家都可以打电话上。1872388同我哋讲一啲关于酒楼嘅事啊！ 阿德里亚巡回赛表演赛呢项比赛由祖高域筹办，但参赛嘅保加利亚球手迪米道夫同克罗地亚嘅戈力同时确诊感染新型肺炎，祖高域随即离开克罗地亚，反抵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之后接受病毒检测。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6,199点，升18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143点，升25点。美元就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日元106.32，瑞士法郎0.943，加元1.35，人民币7.06，英镑对美元1.253，欧元对美元1.133，欧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兑美元0.65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65.49美元，卖出1766.28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系为华南沿岸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预测系渐转多云，有两阵骤雨，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炎热，最低气温约29度，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最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嘅西南风。展望随后嘅一两日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大致天晴。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港区国家安全法是为了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同时确保香港成为更安全、更稳定的城市。有关法规主要是惩治极少数从事严重危害国家安全行为和活动的人，不会影响广大香港市民依法享有及行使各项权利和自由。国家安全法，保一国两制，还香港稳定。 龙舟鼓响，总有天沦落共享。 波成，端午节有咩做呢？ 天儿，端午节梗系食粽啦，之后预埋你噶啦。 唉，不了，你睇下我嗰张全家福， 你成家都好幸福啊，个个都口中面粽，一睇就知同一个粽啊。 上年呢粽啊，到而家都未减到啊，今年不了。 其实而家有好多低盐低卡嘅健康粽嘅，你粽啫唔系蠢啊嘛，食拣啦。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大家 共度端午节，总有你家人。 咦，系咪讲紧我啊？ 喂 ，Kitty， 我觉得你今次揀衫揀得几好喎、 啊。茉莉，我都觉得你着得好靓、啊。 靓你个死人头！你哋两个今日摆明吃我。 冇啊， 我哋尽咗力噶啦 ，Nell。 大家唔该上我哋二台嘅 Facebook Live 睇下佢哋两个系咪吃我啊？ 咁我哋再努力啲啦。 如果想知道我哋仲会着咩衫，咁就要留意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至十二，香港电台第二台， 李敏、崔洁彤、莫莉，仲有 Nell Nell 嘅敏感时刻。 你哋试下再吃我咧，你就死俾我睇。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至十二， 香港电台第二台， 崔洁彤、莫莉、Nell Nell 敏感时刻。 8分啊！呢度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敏感时刻，咁咧我哋咧就已经系礼拜二嘅呢个特别环节啦，制服诱惑咧去到尾二一集啦。 系啊，咁啊，多谢啲听众头先有陪我哋开呢一个嘅 Facebook Live 啦，上去睇啦，同埋留言啦。咁好多人都有赞莫莉好靓啊，粉红色拼拼喎。 系咩？ 系啊，哇！你好衬呢件衫， 所以颜色系好影响嘅。莫莉，你成日唔好着到黑掹掹又灰又黑又沉， 原来粉红色都几衬你。 成日着埋晒啲乌乌色啦。 不是因为可能是不是我们普通人都会觉得黑白灰 就会瘦一点 同埋容易衬， 但颜色都会影响你整个人的感觉后不后生啊，年纪大不大的。 那白色好不好呢？ 白色我很喜欢穿白色， 我都很喜欢穿白色，我觉得好像有少少打了灯的感 觉。我觉得我自己穿白色是最好看的，所以我很多很多白色衫的。 我今天原本便服是穿白色衫的，那我听完你两个讲之后我就这样出街啦，以后 系， 唔系你可以买呢个颜色嘅衫。 除咗颜色都要睇款嘅，死死都要睇配搭嘅，明唔明啊？ 系啦，咁啊，今日咧即系再一次讲啦，我哋今日嘅题目咧就系呢个嘅饮食啊，即系酒楼嘅一啲嘅接待员。 系啊， 嗱，但我想话咧，点解会话哇好多食客咧，其实咧都好多嘢讲咧， 多 永远咧成日咧以前咧，因为未必系你一个人就可以坐晒咁即系一张台噶嘛。 系啊，我记得细个有搭台一样嘢。 而家都有， 而家都有嘅咩？ 而家都有， 唔系而家少咗咩？ 而家限聚令先可能未必，而家都可以啦。 我攞到冇限聚令，其實係咪都好少人搭台噶啦？而家都 多噶，多 都仲有嘅咩？ 佢仲會捲腸粉噶，依然 我仲會咩？ 會啊！ 我冇見過噶咯，因為好耐已經 有啊有啊，我自己，但而家就未必可能捲腸粉，一嘢推落去就變咗兩行咁樣咯，或者寫明嗰張台，譬如四號 A 台、四號 B 台、四號 C 咁樣，即係 我去食嗰啲比較高級嘅食肆咧，係冇呢啲嘢。我真的很久没见过啊，是啊， 同埋永远就会在这些因为搭台的关系就会听到很多人的其他的是非。 是啊，其实我很怕搭台的，因为你说话很不方便第一样东西，又坐了一些陌生人在这里。 是啊， 是啊， 同埋呢就会呢成日之前睇新闻成日讲㗎嘛，大家食客一围台跟住就起争执。跟住譬如可能嗌嗰个龙烧卖得返一浪。 是。 我嗌先㗎喎，咩你嗌先啊，我嗌先㗎。跟住就话一个嘅嗰个叫咩水壶一嘢就车落去啦。係啊，就上新闻成日都见嘅。 係。 係啊。 咁我觉得有时真係嘅，你咁样以前古时呢呢啲咁嘅酒楼呢，其实我睇返啲上网研究呢，佢就话其实先秦或者唐朝都已经有酒楼㗎啦。 嗰时因为叫茶居 呀。係啊，嗰时唔係啊，嗰时系叫做叫系叫酒楼嘅。或者又叫做旗亭啊，佢話嗰時啲酒樓係啲生意人係會去得多啦，傾生意啦，同埋有時有啲住宿噶嘛，客棧啊嘛，或者有啲有歌舞表演啦，有嗰啲歌妓啊嗰啲咁噶嘛， 拉二胡啊、琵琶嗰啲， 係咯，有表演噶嘛，或者係類似清流咁噶嘛，係啊，佢哋就話以前叫旗亭嘅咁咯，喺唐代。 啊，嗰啲驿站咧係咪就係得茶飲噶？我唔知道， 應該都有包食嘅， 係咯，唔會，但係就未冇燒賣嗰啲， 應該就唔係點心咯，古驿站都 因為點心係我哋廣東人粵式文化嚟㗎。系咯，系廣東流落嚟噶嘛。 我細個嗰時咧，都仲好中意，而家比較少啦。即係有啲酒樓仲保存嘅咧，就係都有啲姐姐會推住點心車。 哦，好少啦，推點心車。 而家真係少啲，但係好彩都仲有。即係你如果要去食，都揾得到咯。 揾到嘅， 係啊，咁你就好開心。即係見到有啲姐姐即係推住架車，你就會周圍去望下係咩啊，覺得好似好新鮮咁。 細個嗰時好中意噶嘛，因為你可以揀好多你自己好中意食嘅嘢飲點啊嘛，係咯。 但系而家就真系少啲啊。 同埋细个要追过架车噶，因为如果你坐个位咧，离嗰个你哋个叫咩厨房远啲嘅话咧， 系好快俾人攞晒啊！ 架车去到尾推到你度已经冇晒，所以就成日要行揸住嗰张卡， 揸住张卡行走出去攞噶嘛。系、 啊、 我都记得， 系同埋可以拣你想要嗰笼点心咯。 同埋我真系回忆里边，我觉得香港嘅租金真系好贵，因为我好记得细个嗰阵时候。啲酒樓通常個面積係好大嘅，係、咪？通常好多位好、多位噶嘛，而家係冇以前嗰啲咁大嘅，我發覺啲酒樓係 細啲嘅， 係咯， 係同埋冇咗好多嘢食咯，發現 係咩？冇咗啲乜嘢咧？ 原來最 basic 嗰樣嘢啦，我以前就係覺得每一間酒樓都好多好多機會會有嘅就係、是、蛋撻仔、因為我覺得酒樓嗰種蛋撻仔同我平時喺麵包鋪買嗰種係唔同的， 因為佢真係細啲啊嘛，顧名思義佢真係細粒啲， 同埋個味道係 佢甜好多㗎，係 啊，我就是。 糖漿咁樣噶， 我好中意食嗰一種嗰種嘅甜，同埋嗰種嘅酥皮，我唔知點形容。但係而家原來真係好多嘅酒樓未必有。我試過一次，我係真係好想食酒樓嘅蛋撻仔，我係要上網 search 邊一間酒樓有蛋撻嘅時候、我發現原來好多酒樓已經冇蛋撻仔賣㗎啦。 哦，咁啊真係喎，酒樓嘅蛋撻仔係唔同味啲嘅，同埋譬如你話細個會有好多嗰啲啫喱糖，即係插住啲啫仔嗰啲咧。 啫喱糖。 係啊，一個杯，跟住有好多正方形啫，你叫插支旗或者插把支， 插把嗰啲紙，日本紙啫，即係有時啲飲品都擺喺杯邊嗰啲。咦，你講又好似有啲印象喎，即係你即係有啲椰白色椰絲咁嗰啲係咪啊？ 嗰啲小朋友最中意噶啦。 係啊，我最中意就係因為有把支， 同埋有西瓜盅咯。嗰陣時而家都好少啦， 拳頭咁大唔係好大 㗎。 我突然間醒起啊，有樣嘢係而家酒樓都少咗咋。就係咁嘅蝦子碌有皮啊！ 咩嚟個？ 哦，蒸嘅嗰、那個係 咪啊？ 係有都好少喎、 蝦子碌有皮咯，有皮啊！ 係我好食噶呢個，我都覺得。 又或者咧，大家有冇發現已經變咗種啊？就係、是、咧，通常擺喺嗰啲叫做山竹牛肉個底或者蒸排骨個底咧， 有 個 腐 皮 腐皮噶嘛。 係啊， 而家有好多已經變咗可能芋頭啊， 有啲變咗蘿蔔啊咁啊，細細粒嘅蘿蔔啊， 係啊，佔住個底咯， 又好似 係 喎。唔係因為我覺得點心其實全部係。手工好多都啲、师傅其实係好重要㗎嘛，有啲你机器做唔到㗎嘛，你好似蝦餃燒賣點用机唔好食㗎嘛、全部都係手工做㗎嘛，所以我觉得呢样嘢係好犀利，因为你一路要流传落去嗰个手工係囉。 同埋呢而家有时譬如网上面见到啲相，大家讲下啲即係怀旧嘢啊，或者即係嗰啲集体回忆啊，跟住有时呢讲到酒楼都有啲而家见唔到嘅，即係譬如嗰啲推车，佢都会问你、你有冇见过呢架就係嗰架鐵嘅車，咁佢有一格格幾格咧，就係有蘿蔔糕、有馬蹄糕，跟住咧仲有一格咧，佢係擺嗰啲 喺你面前煎 嘅，係啊，佢有曬一格格噶，嗰個好熟悉嗰架車，但係而家真係就算你話有啲推點心嘅酒樓咧，都未必有嗰架車喺度。 共六岁所爱从未太准，但亦算一个甜蜜对象。难题是你信有日会给加冕，不肯埋葬，这个已不错，还在心痒。其实那一个人算帅吗？成熟透的你还期待吗？为何问不出某人的优点淡化糟蹋？难道你想和谁骑白马？还是有堡垒才承认他？你问男唱歌有王子出没吗？情非确行吗？别相信所有童话故事，早太迟。 听过的是南昌街王子主唱的 Fiona 薛凯琪。讲开咧，酒楼咧啲食嗰啲嘢， 系啊，其实我哋真系好为食， 系 咁讲啲嘢。 其实应该系好我哋广东人嘅文化，我觉得上茶楼咁，但系已经传遍咗世界各地啦。 系啊， 有华人地方都有一盅两件啦。 你哋 会 唔会而家咧咪多咗嗰啲外送嘅餐饮服务嘅、嗯？有冇都嗌啲点心翻屋企食？ 我又冇、 啊，我有、啊，系啊，我觉得因为前排譬如限聚令啊，或者即系疫情比较严重啲嘅时候，你唔够胆去啲多人嘅地方咧，咁、嗯、我但我又好挂住，即系好似好耐冇 去 过饮茶咧， 系 系啦，咁跟住咧就叫啲点心翻屋企食，一样都好开心、啊。 我会买翻屋企食咯，我又系唔得噶，我真系好中意食点心嗰啲人嚟噶。 我都中意啊，你最中意食乜嘢啊？ 虾饺一定食虾饺，必定叫嘅。 我最中意系食系烧卖同排骨。 嗯， 系我最中意食系凤爪。 哦，凤爪啊， 好中意食，因为佢太够浓味，我好中意食浓味嘢噶嘛。凤爪我好中意食啦，煎嘅萝卜糕我都好中意。 我都中意食煎萝卜， 系啦，或者佢嘅肠粉。 但系萝卜糕唔系间间好食咯，因为啲料唔足啊，就觉得冇咁好食啦。 系，但系咧，同埋有样嘢噶，我唔知道你哋會唔會都跟我一樣啦？就係咧，成日咧啲人都會話嘅，通常以前酒樓就只不過係俾茶飲，俾大家傾下偈飲茶。咁、嗯、點心只不過係次要嘅，即係俾大家咩叫一盅兩件定啲點樣？就係話哦，兩嚿點心就 食下。因 為係 俾人嘆茶啊嘛，本身 係啊。你諗，你再諗翻喺如花嗰啲年代啊，喺嗰、個我哋嗰啲咩嗰度叫做咩啊？嗰、那個上環嗰度咧， 咩連咩樓嗰啲。 系啊，个石塘咀啊，如花啲年代，佢、哋有啲夜晚又唱歌添噶嘛， 系噶， 系啊， 而家仲有冇噶夜晚唱歌？ 梗系冇啦， 跟住但系咧，我就系头先话你会唔会同我一样咯？我去到咧，只会谂起食食食同食， 我系噶， 你即刻嗌到成 酒楼有两三层噶嘛，系咯，我哋有分噶，同埋以前其实多数系男人去噶嘛。 哎，我记得啦，有一种咧。佢類似千層糕，又唔係千層糕，個面係一定係白色嘅，入面有奶黃餡嘅。我唔知嗰只叫咩名，係咪叫千層糕啊？就係、是。 即係好似馬拉糕咁嘅味嘅。 唔係佢係。 係喎，馬拉糕真係飲茶先有得食 嘅 喎。 係啊，佢唔係馬拉糕，佢係上面係白色，好似饅頭嗰啲皮咁樣嘅，跟住入面咧係好多蛋黃啊，好多吉 士。咩形狀先得㗎？ 正方形咯，好似馬拉糕咁，但係好細嚿嘅。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間少會有，但係唔係間間酒樓 嘅。 但我覺得其實佢個味咧都係似馬拉糕嘅，即係個底都係馬拉糕底，但係佢就加咗少少好似吉士定係奶黃喺裏面。 其实今时今日去饮茶都少咗好多我哋细个食嘅嘢啦，因为我发觉细个系好多款式嘅，而家就少咗好多，但又多咗好多新鲜嘅 fusion 嘢， 系啊系啊， 新设计嘅嘢咯， 系 啊， 我有啲嘢咧细个唔食噶，而家大个咗我会食噶， 吓，例如咩咧？ 系咪叫扭麻花定系嗰啲叫咩啊？ 哦，脆 麻花， 系啊，有 蛋散系咪？ 系啊， 蛋散， 蛋散，好中意食噶， 蛋散都好食，我都觉得 吓，你中意食啊？我好唔中意食啊！第一，我觉得好油啦，同埋有時咬落去好似咬空氣咁啦。 唔係，我就覺得嗰種感覺先正。我細個就唔食嘅，我細個會憎， 我 唔 由細到大都唔中意食噶。其實我係唔係好中意食中式嘅甜點噶。 哦， 係啊。即係例如嗰啲咁嘅酥皮，我係好憎食嘅。 哦，係，即係叉燒酥，叉燒酥其實算鹹 嘅。係啊，但係嗰啲酥皮我係唔中意食嘅。係啊，我連月餅都唔中意食嘅。 係，新式有種叫蘿蔔絲酥餅，我唔知你有冇食。 我有，我中意食。我其實好中意食蘿蔔整，即係白蘿蔔整嘅嘢。 我都係啊。 係啊，好似食極都可以繼續食咁，因為嗰陣味咧好香 啊。係啊，我記得以前喺酒樓仲有食芝麻卷啊。 啊，係啊，菲林卷係啊， 卷埋我哋細個咪都係拆曬出嚟。 係係。 卷开晒铺平翻去， 但 系 由细到大都唔中意食芝麻卷。 点解啊？好香噶， 系啊， 因为通常佢咧，嗰架车仔入面就会有芝麻卷啊，有头先所讲嘅啫喱啊， 嗰啲都系啲 friend 嚟噶。 系啊， 我芋角啊， 我好中意食咸水角噶又。 而家好似少见咗芋角喎， 芋角少啲少啲， 系咯，芋角有阵酥酥地嘅嘢。 系啊，我都中意，不过其实几溜嘅嗰嚿嘢。 系，跟住我会中意食嗰啲芒果布甸咯，细细个到而家。 细个就一定会叫，而家大个。 以前就咁一个杯噶嘛，即系一个碗咁。 而家好多系有个心形咁样。 系啊，系啊。我中意食焗布甸啊， 即系焗布甸又唔系成日有得食喎。 系咯，焗布甸好食咯， 系 啊。 哦，即系 西米布甸。 西米布甸咧，有个莲蓉馅噶嘛。 系啊，系啊，系啊。 系咯，细个好中意食噶。 哇死啦！我哋三个系唔可以一齐去饮茶噶。 不如我哋约一次去饮茶。 不如约一次去饮茶咯。 会争噶，所有嘢都。 唔会有咩嗌？会傻再嗌咯，唔够。 每日唔该三笼烧卖嗰啲啊！你哋三个人话，你唔好理我哋啦。 系啊， 因为我都听过啲酒楼师傅讲嘅话，其实咧而家啲年轻人咧都唔肯入行啊， 好辛苦，变 咗好惊呢啲手艺会失传啊。咁你做点心或者包点啊，嗰啲饺子啊、糕点，所有嘢都系用手噶嘛，系咯，都系一真系要功夫，你冇翻咁上下去学咧，或者嘅经验咧，都整得唔好噶嘛。 我有啲旧同学咧，又真系就系做啲中式酒楼嘅师傅嘅， 其实好辛苦噶。 佢哋凌晨三点已经起身噶啦， 因为有早茶嗰啲系咯， 系啊，因为你六点钟你已经要开市啦，即系已经要开早茶俾人饮啦。佢真系要四点几五点已经太迟啦，四点几已经喺入面已经整紧嘢咯。但系我亦都知道有少少浓料嘅，有啲嘢佢哋会前一日就已经整咗摆落雪柜先。因为都要时间去腌味啊嗰啲噶嘛， 系咁你点心师傅系一个独立嘅工种嚟噶，佢同真系炒菜嗰师傅又系要分开噶，佢做点心就 系 做点心噶啦。 系，但我咧唔明点解咧去酒楼饮茶咧，会入食粥嗰啲人。 哦， 系啊，因为我成日觉得 有啲有粥食噶， 系啊， 但我有时都会叫。 诶，头先你讲过有啲以前有猪脚姜食啦。 系 啊，有听众头先话佢会食猪脚姜，但我都会嘅，因为平时你好少，即系除非真系有人生仔送俾你食啦。 吓、啊，你中意食啊？我唔中意食啊！ 我细个唔中意食噶，而家大个咗咧，我以前我唔会食猪手猪脚嘅，而家我都食啦。咁我觉得啊，佢阵味又真系几特别嘅，有时会想食咯。 同埋佢个汁真系好好味，好捞饭。 我唔中意食。 吓、 啊， 你 会 捞饭啊？ 系啊， 但系甜噶、 啊，好食噶。 吓、 啊，系啊。 我下次试下。细个去酒楼咧，屋企好中意叫个鸳鸯炒饭啊，一边橙色一边白色啊， 系啊， 而家少咗机会食呢个炒饭啦。 而家仲冇噶， 有啲地方仲有噶，但系好少啦。但系细个印象好深刻，细路仔嗰时好中意噶嘛。我要茄汁嗰边多啲，白色少啲。 我就要白色嗰边，因为我由细到大都唔中意食番茄，我唔中意食酸嘢。 女仔中意食白色嗰边，男仔中意食茄汁噶。 我都中意食白色嗰边。 系啊，你记得鸳鸯炒饭啦， 记得 记得啊。其实咪就系一劈芡咯， 同埋细个去饮都成日有呢个呢味饭噶嘛，最后。 点解而家会色微咗嘅？ 系咯， 难煮啩可能。 唔會啦， 有幾難煮啫。 你比起嗰啲炒， 佢都係炒飯底上面 淋同個汁啫 嘛。 但係你諗下喎， 咁其實麻煩嘅，你要做兩樣嘢。 兩個芡咯， 一邊係白汁蝦仁，一邊係茄汁肉絲嘛。 但你諗下啦，燒我奶成碗攞出嚟容易啲定係整呢個飯啊？係咪先？即刻已經知啦。所以就係即係我唔明點解我媽好中意食燒鵝奶，我唔得嘅。 系啊， 系啊， 有咩问题啊？烧鹅奶 唔中意食咯， 我唔中意食奶粉嘅，我都 系啦，我唔系好中意食奶粉。 你俾烧鹅俾我屋企， 系啦。其实奶粉我觉得都 OK 嘅，都同埋咧都系细个嘅时候会觉得系想去酒楼先会食嘅嘢啦，但系系好困难咯，食得，因为我都唔知点夹。 系咁啊，讲下讲下咧，我哋到呢个礼拜你哋做埋知客啦，我真系好期待下个礼拜咧，你哋又想做啲咩咯？ 吓，我哋 你咁该你下个礼拜都系我哋呢个制服诱惑六月嘅最后一个礼拜啦。唔该，你哋俾心机做好啲啊，唔好再 hea 我啊。 我哋会俾心机噶啦， 即系咁嘅。如果所有听众们啦，即系如果你哋有多啲留言同我哋互动下， 系啊， 系啊，咁我哋咪又俾心机啲咯，睇下你氹得我哋开唔开心啦。 你系咪你应该氹得我哋啲听众开心啲咧？ 我氹得。佢好开心，你睇下佢哋每个礼拜几开心呢几个礼拜。 但我见到有人话我哋似夜总会之客， 话夜总会之客莫莉就唔似嘅。 咁呢个我哋就唔知啦，因为我哋好 我哋冇谂过呢个工种， 系啦，冇谂过呢个，冇乜涉猎，系冇乜 research。 夜总会清洁姐姐， 其实同普通酒楼清洁姐姐有冇分别咧？ 咁啊，所以大家咧都留言俾我哋啦，咁俾我哋知道你究竟想睇我哋着啲乜嘢衫，咁下个礼拜就最后一次我哋嘅 靓靓 嘅制服诱惑特别篇啦。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莫吉托，我喜欢给到他微醺时的眼眸。没有跟他笑容一样浓郁的雪茄，就别浪费自己介绍说起来吧。光亮的壁画，拙劣的涂鸦，所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这爱不落幕，光的心事的国度，你所在之处，孤单都被征服。定制的沙发，坐落在桌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11:30，由郭婷晶报道新闻。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谭慧珠表示，港区国安法条文细节公布之后，最重要是教育年轻人了解罪名和后果。在教育制度、公务员和教师培训中，如何令他们明白保不到一国就保不住两制，保不住两制就保不到饭碗。他出席一个有关港区国安法的网上论坛，表示在过去一段时间，有两至三代年轻人被一些人荼毒，令8000多名年轻人犯法被捕，令他很痛心，希望港区国安法尽快通过。出席同一论坛的全国政协副主席、前行政长官梁振英说，最近有些人形容由特首委任若干法官处理涉及国家安全的案件是原告选法官，他认为有关说法对法官不公道。消息指，公屋租金按照可加可减机制，将于9月加租 9.66%。考虑到经济环境恶化，房委会会研究纾困措施。身兼房委会委员的立法会议员尹兆坚表示，如果免租两个月，减免的金额将会较加租金额稍多，但认为问题不大。公屋联会亦都要求房委会宽免公屋租金两个月，并且俾无收入嘅租户喺成功申请综援之前有一段时间嘅免租安排。政府发言人表示，保就业计划并冇规定雇主只能够利用工资补贴资助每名雇员最多9000元或一半嘅工资。 如果雇主将工资补贴全数用在员工薪酬，并未在补贴期内裁员，就无需有关雇主收回补贴。发言人话，雇主可以因应业务情况选择人手较多同工资开支较高的月份作为指定月份，领取更多工资补贴额，保留现有员工，为已经放无薪假的雇员提供至少一半薪酬，甚至是重新聘用或增聘人手。六至八月补贴期间，如果未有将领取的当月补贴全数用在支付雇员同一个月份的工资，政府将会取回未有用于支付工资的补贴金额。中国、俄罗斯和印度外长举行视频会晤。新华社引述外长王毅向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和印度外长苏杰生表示，疫情令各国人民生命健康面临前所未有的威胁，全球经济陷入前所未有衰退，国际稳定亦都经历前所未有的挑战，三国应该致力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及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秉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王毅又提及今年是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和联合国成立75周年，应该坚定捍卫二战胜利成果，确保联合国权威性和有效性。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26269点，升24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150点，升3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日元106.44，瑞士法郎0.944，加元1.35，人民币7.061，英镑对美元1.253，欧元对美元1.133，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兑美元0.65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66.04美元，卖出1767.6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是大致多云，有一冷阵骤雨，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大致天晴。现在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不要搭人多挤迫的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不要聚餐，放工后不要去人多的地方，保持双手和工作环境清洁，不舒服就不要上班，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一下。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周星驰， 冧咪一齐顶住咯。 现实照常崩坏，并未害怕。 见证到城市的改变，响乐团的成员用音乐记录低自己的心情，同时亦希望鼓励茫然失措的人，世界仍然有爱和梦想，低洼一定会跨过。作曲的响乐团的阿乔，填词黄以林，编曲响乐团，监制响乐团加豪。中文歌曲龙虎榜今个礼拜推介作品之一，响乐团《到世界塌下》。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玩玩星期天，不得了剧场，小广播员大招募。 我是一只神鸟啊，我叫不得了啊，托尼，我识特异功能噶。 有冇谂过你可能就系下一个拥有神奇力量嘅不得了呢？ 想成为不得了剧场嘅小广播员，即刻登入香港电台第二台网站下载报名表格， 填妥后连同一分钟自我介绍嘅短片电邮俾我哋。 我都好想参加，几时截止啊？ 6月28号中午12点就截止啦，仲唔快啲行动？ 龙舟鼓响，总有天伦乐共享。 我是敏感时刻的茉莉， 我是敏感时刻的崔洁彤。 端午节有什么做啊？ 吃西瓜消暑啊。 吃完之后呢？ 那不如攻打四方城啊。 够脚咩？ 叫埋敏大人和 Annie 咯。 好，我去打电话，你去开台。 那这个吃西瓜啊， 留给敏大人和 Annie 做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大家 共度端午节，总有你家人。 咦，是不是讲紧我啊？ 朋友唔嫌多，今晚识多一个，尿尿友情牌。 我星期二晚11:30钟之后咧，有尿尿友情牌嘅环节。 冇错，今日我请你一个朋友咧，我谂大家都好想了解一下佢个行业嘅，因为我觉得有车牌嘅朋友咧，都一定买过二手车嘅。咁、今日我呢个朋友就叫 Juby， 佢系做二手车买卖嘅。 我哋好多问题要问佢。 冇错，仲有一个新牌嘅茉莉喺度。 系啊，因为通常咧，我知道而家最大嘅二手网站就系28咩噶嘛，通常就系嗰度睇咯。第一个问题我反而想问嘅，即刻急不及待。 系， 其实咧喺网上面买嘢咧，即系买，尤其是买车咧，买车唔系普通买啲首饰啊嗰啲，即系玩具仔啊啲嘛。我成日觉得好似好高风险咁样噶。 咁你都约人睇车噶，嗬？ 你一次一定 check 唔实噶，你唔觉嘅咩？ 其实睇你点解你会觉得高风险呢？因为我觉得可能你对呢样嘢唔熟啊嘛。 嗯。 咁唔熟，其实而家坊间咧有好多第三者会帮到你哋做嗰个验车啊。 哦，即系有个咁样嘅行业嘅。 都有嘅。 哦。 系啊，即系点样呢？ 譬如你未必关对于车行买或者你同私人买卖咧，咁、你可以约嗰啲叫做到会验车公司。 哦，系咩？ 可以嘅。 哦。 咁可靠性都 OK 嘅， 系 咁啊！我真系唔识，即系下次我去睇车可以约埋嗰个到会验车帮我一齐睇啦。 譬如个次序上，你咪可能睇咗，喂，倾好咗 OK 啦， 系 咁咪揾个日期约嗰个验车公司咯。 系 咁，佢帮你做一个检查，其实收1000多元嘅费用啫嘛。 哦，即系初步帮你睇咗架车买唔买得过先啊？ 系啦，或者唔介意俾多少少钱嘅，甚至乎你翻原厂做 check 车都得。 系、 我唔知道原来二手车咧，你可以翻去原厂 check 车， 但未买之前都可以成架攞去 check 噶。 个流程就譬如假若嚟我卖俾你啦，咁、大家倾好咗，咁咪可能嘥翻啲文件先啦。咁、跟住咪安排摆低喺厂咯，佢厂可能要约一两天放低俾佢，都系一两天时间、 你都要个卖车嗰个车主肯俾你咁摆低， 系咯， 呢个系就大家要倾啦， 系咯， 系啦。咁如果你同车行买，多数都肯嘅。 系，咁但系而家有啲网上卖车同你系做有实体店嘅车卖车噶嘛？咁啊有咩分别咧？两种其实边种安全啲咧？ 其实唔怕老实讲，网上卖车好多都系车行 post 嘅。 哦， 系噶， 系好多都系。 即系你哋都会 post 嘅， 都会嘅，网络世界。都要靠佢， 我有幫襯過佢噶，梳化都冇事。 多謝你先。 但我諗呢個行業即係口碑係最緊要嘅咯，係咪？因為即係好似頭先阿 Juby 嚟講，好多人都唔識，咁唔識嘅時候就梗係問 friend 啦。咁如果 friend 有好嘅經驗，即係我唔知咧，你係咪？係 咯，我買過啊嘛。 朋友介紹， 係啊，我朋友嘅朋友嚟嘅，咁我都幫襯過嘅，咁梳化都冇事。啊、有事我都唔請佢上嚟啦。 頭先 Kitty 咁講，咪即係其中一個途徑就係朋友或者熟客介紹啦。咁、之前有講過網絡啦，咁又我哋又可能會自己出啲雜誌廣告啦，又或者因為我哋有個實體 showroom， 咁、showroom 有啲客上嚟睇就呢啲途徑。 但係你哋嗰啲實體 showroom 都有啲現成車擺咗喺度噶嘛？嗰啲客係嗰啲客擺低啊、寄買啊，定係真係你哋幫佢入咗㗎啦？其實 你問得好好啦。而家咧，其實以前的年代呢，因为我都做了差不多20年了。 哇，这么久了。 是啊，虽然我不是很老。 我知道，但你后生入行， 你应该暑期工就开始做了。 多谢你先。以前咧就基本上车行会做大部分都系我哋叫收团，即系同个旧车主收咗架车， 嗯， 跟住就执翻靓仔啊，就攞出去卖。咁，嗯，其实近几年趋势真系多咗叫做 consignment。 哦， 咁亦都点解形成 consignment 咧？就即系亦都老实讲，因为车行唔系好做啦，开始， 嗯， 唔系好做，佢个价谂得好快啊，嗰，那个成本疲费好高啊，因为租车位都好贵啦。 系啊，咁啊出现咁大地方摆咁多架车，啊， 出现 consignment 就可能会出现诶，譬如阿咧咧，你架车想卖，我俾你个收车价你唔理想， 嗯， 有落差， 我想贵啲， 系啦，咁不如咁啦，中庸啲，你摆低俾我买啦，咁， 嗯， 但系摆低咧。就要反而可能你要負責嗰個長租嗰個費用啦，咁， 嗯， 大家磨磨合到咯。 係你冇可能免費幫佢擺咁耐。 係啦，冇錯啦。 有啲可能有啲可能擺幾個月都賣唔出。 誒，唔同地方唔同價錢嘅， 係， 哦，低至千零蚊停車場鋪又停車場位又有啦。即係貴至我哋嗰啲場位就可能去到五六七八千，甚至乎過萬都會。 而家好多嗰啲二手車都喺啲停車場租咗一個好大嘅地方㗎嘛。 係啦，係啦，係啦，因為已經唔需要門口，可能靠網絡咯。 係， 嗯，啊，即係可以誒嗰啲二手車公司喺一個停車場嗰度租個。 係，而家好多都喺停車場㗎。 即係如果我去睇車就係 九龍嗰度都有啦。 哦，即係你話樓下地下， 佢咪租咗個停車場賣咗好大地方，即係唔使租個鋪啦嘛。 冇錯冇錯， 個鋪擺到幾多架車啊？ 铺冇咩人做噶啦，都系停车场或者啲比较，譬如头先你讲得好，九龙湾咧， 嗯， 九龙湾就系，是，其实佢本身都系停车场改成一个， 系 咯， 我就系见，因为而家都唔系真系停车场。 如果租个铺就好大镬， 车展车展咗好多年噶 啦，我当咗个铺头噶啦。 新界咪有啲大笪好大笪地摆咗啲二手车， 露天场咯，嗰啲叫 吓露天场咁咪好容易咩咯？即系譬如呢啲季节， 好难打你啲车咯。 打风落雨咁样， 其实系香港地先有冷氣， 有爵士， 有冷气车展嘅。 喺外国，哦，其实外国都全部系露天噶，系啊。 香港啲人同埋香港啲车瘫惯。 哦， 但系其实头先 Kitty 话真系咪摆室外嘅车就真系冇咁好咧？如果系香港嘅，因为香港太潮湿啦。 你讲得好啱，香港潮湿啊，雨季多啊，晒又好晒，落雨又好劲咁。架車嗰個損耗或者個外觀都會爭少少。 誒，呢個咁啊，順便問埋啦，即係如果真係泊喺露天嘅話，即係好興夏天咧，就落完一陣大雨之後出太陽謝咁樣噶嘛，係， 嗯， 咪會好傷架車嘅咧？我係咪應該要揸一揸走架車？ 唔使問都知啦， 呢個 係 實際，但你無可避免噶嘛。 係咯，有啲人長期泊露天，啲車曬得多，裏邊啲膠都溶，都會落。 係冇錯，係 exactly 係。 架車裏邊， 我淨係個車頂嗰度甩咗塊冚，關唔關事？ 有時裏邊都會。 你可以買個靚啲嘅車冚。 嚇！ 咁佢有啲嘢裏邊係 租個貴啲嘅停車場， 呢，這個就係 我而家有頂㗎，我而家 咁 OK 啦 ，OK， 我都幫人，我幫人問下 啫。咁我又想問一下咧，譬如啲車頭先講開啲人寄賣啦，咁擺咗喺度咁耐，如果賣唔出，咁會點咧？ 其實賣唔出咧，車行係冇壞嘅，因為你寄賣啊 嘛。咁如果你收咗翻嚟嗰啲咧，因為你要俾錢去執嗰架車喎。 呢，這個好唔開心嘅經驗咯。我最長試過一架車收翻嚟係擺咗三年九個月， 啊，都賣唔出。 最尾即係三年九個月就 賣得 出， 但係三年九個月架車，你有冇得閒要 run 下佢，咪點擺咁？ 我哋車場會可能定期，可能一個禮拜、兩個禮拜會全場嘅車煲一次咯，即係著車煲幾分鐘，或者你煲完冇油嗰時冇油，咪順勢出去行轉入下油咯。 嗯，但係啲車係咪真係唔成日揸會比較易壞呢？ 某些車會嘅。 嗯，咁係邊些車？ 你係咪想噏曬啲牌子 出嚟啊？唔 係， 我即係我意思係牌子啊，係 定係年份咧？ 年份或者大細啊？ 如果主要區分係製造國家，歐洲車啦， 歐洲車就要勤揸啲， 因為可能香港地濕啊嗰樣。日本車確實係會襟擺啲 嘅，日本車比較適合亞洲區嘅天氣。 但我想問頭先嗰架擺咗三年零九個月嗰架，佢其實係出咗咩問題咧？ 系个 定价，即系其实冇特别嘅。 定价我哋会跟嘅，譬如呢一分钟系标嗰个价钱，咁你冇理由三年后都标呢个价钱噶嘛？即系我哋会按市场。 咁系跟通胀啊，定系见佢卖唔出，所以 跟年份 折卖啊， 会折旧啊，同你一样越老越嫁唔出啊。 而家出现过挂现象啊，阿溜溜讲得啱嘅，车价正常系越跌越平噶嘛。 系啊， 但系而家出现咧，好多人玩啲古董车啊。 哦， 特別日本嗰啲佢叫 JDM 嗰啲九十年代跑車，嗰啲係不跌反升，可以升超過200%。 但係嗰啲你都要執得個 engine 好好，成架車個性能外殼都要執得好好先， 呢個當然 先會值錢咯。 係啦，係啦， 係咯。咁我有陣時咧見到啲二手車網咧，佢哋標啲價咧。其實真定假嘅咧， 有啲真係平到喎，幾千蚊已經有一部喎。 我試過又攞自己架車去睇下人哋賣緊幾多錢，嚇、啊、賣可以賣咁多錢，但到我真係賣係賣唔到咁多錢噶嘛。 標得超越個市場價，即係貴咧，個機會係少啲嘅。但你話標得好平， 嗯， 假盤我哋叫係有嘅，即係明明值10万，佢標5万6万咧， 係咯， 係存在嘅。 係，但係佢點解要咁樣做咧？引你出咗嚟先。 咁唔排除有呃人嘅情況啦， 係 一定有噶啦。即係所以如果買家都唔好特別貪平咯， 嗯， 又唔會買特別貴啦，當然 係。 所以呢個都係關頭先講緊熟唔熟車嘅問題。熟車你就好容易。 但其實幾時有人會熟車？我哋有啲行得走得就算啦。 有啲好勁嘅熟過我哋㗎。 嗰啲真係中意玩車嘅人先會咯，但大部分人都唔係啊嘛。 冇錯， 最多係嗰啲唔識又扮識嗰啲人係最多㗎嘛。你好似呢啲咁嘅新牌仔， 我冇係啊，真係唔識㗎。所以咧，我成日都好想知道究竟點樣先為之信譽良好，或者我點樣去知道呢一間嘢我信得。过咁样，有冇一啲 tips 系简单地我揦一揦，或者我做多少少资料就知嘅咧？ 有噶，你揾我咪得咯。 系啊，我介绍咗个好人俾你。 唔系咁，如果普遍一般即系普罗大众想揾嘅，都去啲可能比较大型嘅车展啦。 嗯， 即系唔好去啲，譬如你比较分界区啊，可能感觉争啲咯。因为你要大型车展，咁始终个场有管理有成，可能会好啲嘅。 系，咁会唔会话买二手车又系咧？头先类似 Kitty 嗰个问题就系边啲车咧会比较安全啲？即系例如我成日嗌有啲叫死臭飞嗰啲车，即系人哋喺度片车嗰啲，我硬系觉得一定会好虚耗噶嘛。会唔会嗰啲车就真系尽量唔好买二手车啦？咁啊？ 唔关事嘅，要睇上一手嗰个保养咯，即系可以佢系揸得好劲，但系佢保养好靓，可以头先咧都讲过啦，可以佢唔揸。摆喺度，但系佢冇保养，都会整嘅。 系，咁因为其实买二手车你要睇几多手噶嘛，零手、一手、二手一路咁上噶嘛。咁、当然系零手车就最好啦，系咪？ 可唔可以介绍俾我哋 P 牌仔知咩叫零手？但系明明我第一个车主点解叫零咧？定系一系咩咧？ 呢个问题问得好好，因为好多人都唔知点解会有人用过会叫零手，系咪？其实嗰个牌簿上面有写个定义嘅，佢系自从一九我唔记得八几年前，佢嗰个意思系又冇前任车主，咁如果你系第一个车主，即系冇前任啦，就咪叫零咯。咁如果佢上面个文件 show 一，即系有前任一个啦，你系第二个咯，如此类推咯。 其实一手车已经系两个人揸过噶啦， 冇错， 零手车先系一个人， 冇错， 系咯。 又學識多一樣嘢， 你蠢啫嘛！我知咗好耐啦。 咁我唔知頭先啊，都話好多人唔知道啊。哦，你話好多人蠢啊？ 真係好多人唔知嘅，真係好多人 不知道。係咩？我揸咗幾廿年車，唔同我年紀大。得未啊？咁講。 冇，對唔住啊！即刻兜。但我想問一下咧，而家咪成日話幾多 CC 油啊嗰啲嘅，係咪咧？即係越細 CC 就一定係越慳油噶？因為有出叫咩混能車啊、電車啊，有好多噶嘛。 這個係。都好嘅問題啦。首先電車就完全唔使油啦，零油啦，但係你要插電啦。 即係佢用電去發令架車喐。 係啦，呢啲就叫全電啦。咁全電車咧插電都好頭痛嘅，唔係個個有一插，唔係度度有一插。電車冇電就冇電嘅咯，你要揾插電位啦。咁好啦，提個第二款叫混能啦 ，hybrid 混能就係入油嘅，但係佢都有嚿電池輔助。夠電嘅時候佢會行電，唔需要用油。咁呢一隻咧係而家市場上最慳油嘅用油車。 咁、我想問係咪即係我又要入油又要插電咧？ 唔需要插，佢插電係靠你個轆帶動。 哦， 例如你個轆轉緊啦，或者你落 brake 嘅時候咧，佢就會有個摩打就愛嚟插翻佢個車個電，係唔需要插電嘅。仲有一種講漏咗，我哋叫做 put in hybrid。 哦 ，put in hybrid 嘅意思咧，你可以用頭先嗰種方法。照用碌帶動叉，亦都可以插叉電左叉電，亦都需要入油嘅。咁呢種就未係太流行嘅。 哦， 但我哋普通車嗰個電池咧都有電池噶嘛，那個電池都係靠你個 engine 運行都要 recharge 嗰個電噶嘛，係咪？ 最普通嘅車嗰個電咧，其實佢個用途係著車啦，同埋當你停車嘅時候，你有個中計時啊，好輕微 係啦，煙嗰、那個點火器啊， 冇錯啦，咁佢。嗰、那個電其實冇錯，個籃都要叉嘅，叉就係都係靠車上面有個叫做打蠟膜、 嗯， 俗稱打蠟膜啦，其實發電機啦。咁、 啊、 你著車行車嘅時候，佢就會幫你叉。但係嗰個12W 電其實需要好少電嘅啫。 咁、哦、換言之，頭先所講嘅係咪即係話最慳錢嘅車就係電車，第二就運能，係咪咁樣計落去啊？定係柴油車？ 如果你柴油都慳嘅，但係柴油 柴油好平添。 但係柴油 而家好多地方冇啦嘛，係咪？ 柴油香港政府已經停止咗啦，柴油私家車停止咗啦。咁、嗯、你只可以買二手咯。咁但係二手嘅柴油私家車好鬼貴嘅。 係點解咧？ 因為冇啊。 哦， 佢慳油又冇咯， 因為市場冇， 已經冇新車再出啦。 但係柴油車係比較污染環境噶嘛，就係盡量都唔好揸。 都啱嘅， 係咯，係咯。咁我覺得咧 ，Juby 咁，但係其實你點解會入行咧？你入咗咁耐，我想問下你， 因為嗰陣時都即係中意車咯、 嗯。通常都係中意車嘅人先會入行， 但係做咗之後就冇咁中意咯。 因為發現對啲客好煩 係咪咧？買二手車啲客真係煩㗎， 唔識啊嘛。 煩唔緊要嘅，煩你即係大家個關係好，溝通好係接受嘅。咁、 嗯 當然有例外啦。咁點解唔中意車咧？冇咁中意啦，咪唔中意啦。一日對夜對啊嘛。 系、 嗯、对到闷啦，少少 对得多闷啊！ 系啊， 我唔会噶，你日俾堆衫对住我，我一定好开心。你全部最好俾名牌我添，我唔会闷。 但我想问，买二手车咧，系咪其实都真系好讲彩数咧？即系譬如有啲你实际资料你当然可以睇啦。即系譬如验完车啊，或者 check 完车，即系佢行咗几多啊，用咗几耐啊。咁其实表面上你都可以睇到好多嘢嘅。咁你就再考量呢个价钱，你买啦。 你相熟车房都可以帮你 check 到啦。 系啦，咁。但是其實是不是都仲有一些盲點啊，或者叫做有些隱憂在這裡，就算你 check 得很仔細，或者你考慮得很清楚都好啦。咁、可能有啲嘢可能真係 check 極都 check 唔到，或者真係唔知嘅未知之數嚟嘅。 阿 Kitty 講得好啱，其實就你可以話彩數嘅，因為畢竟佢都係件機器啦。 嗯， 即係你屋企嘅電視都有機會無端端好地地壞啦。咁、即係但係呢個情況就未必常發生嘅。咁但係真係好唔好彩呢，其实相对调翻转，你哋消费者去车行买嘅车有机会发生，我哋做车行同个客收架车都会噶， 哦， 都试过噶，收翻嚟好地地， 之前冇事嘅好地地， 系啊系啊系啊，咁、因为真系你阿 Leo Leo 架车都试过啦，摆翻下会坏噶嘛， 系啊，摆得多唔揸，从衰过唔揸，衰过成日揸， 系确实会嘅，会 系啊，会老化咯，发觉啲嘢。 咁作为我哋啲新手，如果真系要买二手车嘅时候，可唔可以简单讲一个程序？我哋应该要点样 check 或者要留意啲乜嘢啊？ 程序都是找、相熟可靠的车行， 系咯，我相信 即系自己应该搞唔掂噶啦。 或者预约嗰啲上门嘅帮你 check 车，系啦。 唔系或者你自己睇开啲啦，睇开啲意思，你首先接受咗一件嘢系有机会损耗会坏嘅，唔好成日耿耿于怀。喂，翻嚟点解会又坏咗噶？咁同埋即系 keep 住定期嘅保养，其实都有帮助。 我头先沿途嚟嘅时候都同 Juby 喺度讲紧呢个问题。我买咗个车原本 check 嗰时好地地，买咗翻嚟揸一个礼拜佢就坏。有時架車都會折舊，佢突然間會壞，其實係你唔好彩，未必一定係有個車行呃我噶嘛。 嗯、 我哋頭先就喺度講緊呢個問題，我啲客就好浪你啊，係你啊，我噶啦 ，Juby。 所以 Juby 就話你睇開啲啦，咁 每日都會幫佢跟嘅。 係，但係一定係賴你先㗎，係 係 咯，因為唔會賴架車噶嘛。其實當一架二手車係有機會會壞噶嘛。 嗯、 我哋咧今個禮拜係咪時間又差唔多啦？ 差唔多啦。 咁啊 ，Juby 又麻煩你下個禮拜都要嚟啦，因為我哋炒啲嘢未問。 好，咁我哋唔该晒 Juby， 好好唔好客气 ，OK。 面前是双探路灯，都是吓了我，在马路发光，出去一下，还在戒烟，还用麻烟吗？出去一下，原来为见一见他，出去一下，门 中能独处一下，整理一下，才能自我修正吗？我有车，我有压力需要发泄，我与车结合一体，感觉快些。我爱车，自觉性通开到半夜，跳上车，带着标板祷告那些难题，想想如何转弯翻山落斜。自我性劏开到半夜，跳上车，对着标板筒。